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化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现在有些糖尿病人呢经常跟我们做联络哈。前些时候呢有些病人呢也说自己啊感觉到腰特别疼，而且是夜尿多，尿发黄，有泡沫。他想问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危险吗？ 其实周老师，如果有这样症状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查一下肾功。如果肾功能也有损害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证明糖尿病这种病呢已经伤害到我们的肾脏了。那么中医讲呢，糖尿病呢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啊。如果一旦糖尿病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实际这个就是下焦的一个伤害了。那这个时候就证明这个病呢是比较严重了。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定期的查这个尿里面蛋白的含量。您刚才说了，听众朋友跟我们沟通，尿里面已经有泡沫了，已经发黄，已经夜尿多了啊，夜尿频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证明这个肾脏的这个功能是有所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病人啊，不仅仅是这个肾脏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现象啊，实际这个时候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它潜在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您看，我们说糖尿病有急性的并发症吧，除了低血糖以外，有这个酮症酸中毒吧，高渗性的昏迷吧，对吧？那么这个呢，如果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进行抢救，那么这个时候呢，肾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肾脏是我们人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排毒的器官。那么无论是酮体也好，对吧，我们肌酐也好，尿素氮也好，必须要通过这个肾脏，它过滤了以后，它要排除到我们的体外。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没有这些毒素的情况下，这个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才能够正常。那么如果糖尿病病人肾脏的功能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啊，有一个冬天吧，有一个小小的感冒，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本身糖尿病的病人有炎症的时候是非常不好控制的。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有一个冬天着了凉啦，感冒啦，或者是受细菌病毒的感染呢，正常人非常容易控制。但是糖尿病病人他血液里面含糖量高，糖其实就是一个细菌病毒的培养基，所以这个时候糖尿病病人有一个小小的感冒，可能很容易就发展成为大叶性的肺炎。那么发展成大叶性的肺炎，可能很容易突然一下就是一个昏迷，就是一个酮症酸中毒。那这个时候在抢救的时候，那么您这个时候再加上肾功能的不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即便是透析机上来的时候也控制不住，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病人可能就真的就生命垂危了，就医生就没有办法，无力回天了。所以糖尿病病人一旦有这个腰疼了，对吧，一旦有这个夜尿多了， 或者尿的颜色有改变了，尿里面有泡沫了，那这个时候首先一个问题就要去查肾功， 就预示他这个肾功能有问题了。 对，哎，如果是查到这个肾功那么有改变，那这个时候一定要积极的控制血糖，然后呢定期的进行复查，直到您这个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哎我们生命才没有危险。 那实际上造成肾功能不正常也是由于它血糖不正常造成的吧。 哎，就是由于长期的血糖不正常，因为我们肾脏啊它是一个大的毛细血管网形成的一个球体啊。哎，我们以前周老师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中年朋友都能听得懂，我们以前不是织毛衣吗？哎，织毛衣缠的那个毛线团儿，哎，其实那就很形象的像我们肾脏一样啊。哎，我们肾脏就是由这个毛细血管缠成的一个小球啊，就像我们这一个线缠成的一个球状物一样啊，像一个毛线团儿一样。那么肾脏呢是由这个毛细血管网缠成的一个网球啊，一个球体。那么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呢叫做肾小球，肾小球是由毛细血管网形成的。那么这个毛细血管网呢本身毛细血管嘛它管腔就比较狭小，对吧，它就管腔狭小，毛细血管又比较细，就容易受到伤害。那么这个时候加上我们人血糖是异常的，尤其是有些听众朋友尿糖是高的，就证明我们肾小球的这个毛细血管网里面它长期是一个高糖的一个状态，血液粘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毛细血管网呢就是它第一是这个血管网的这个网壁容易破裂，那么网壁破损了以后，那么我们体内该流的物质呢就流不住，比如说蛋白是我们人体该留住的留到体内的物质，这个时候留不住它就顺着尿液排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病人就会有泡沫尿形成，对吧。那么比如说该排出去的一些废物像这个肌酐呀尿素氮呀酮体呀等等这些东西应该排出体外的，但是呢这个毛细血管网受到伤害了，它的过滤的功能下降了，这个时候有毒的物质排不出去，营养的物质留不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代谢就出问题了。我们没有炎症啊等等的这些情况下，我们病人呢有腰疼的这种情况，有夜尿多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生命还没有受到威胁。我们一旦有了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冬季啊有个这个感冒的情况啊，有一些炎症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由于我们这个肾功能的下降，由于我们肾小球毛细血管网在高糖状态下的这种伤害，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糖尿病病人的生命了。 所以说呢有这种腰疼啊夜尿多呀发黄有泡沫啊，这实际上是预示着肾功能已经不好了。那么作为一个糖尿病人，如果您肾功能不好的话，也许可能一时半会儿威胁不了您的生命，但是一旦遇到一些其他什么样的病症的勾引的话，那真可能就是毁于一旦了。 对 啊，就危及到生命了，所以呢危险还是挺大的， 危险非常非常大。而且糖尿病的病人吧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不发生这个急性并发症，不发生危症的情况下，这个人其实挺好的。可能他是50岁是60岁，大家还会认为这个人很好的身体这种情况，但是一旦发生这些危症，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人生命就会被摧垮。那么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个肾脏功能的这种下降我们能得以控制的情况下，可能这个人可能活到70岁80岁不成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控制好，可能这个病人就是个60岁，对吧，但是他一旦有这种急性感染的这种情况啊，无论是肺部的感染或者是这种消化道的这种感染吧，比如说肠炎呀急性的这种拉肚子啊这种胃肠炎这种情况，很可能在瞬间这个人就会很短的时间几小时人的生命就会被摧垮。 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啊，一旦肾脏出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的，前提是糖尿病人啊，肾脏出了问题，真的是不要忽视啊。刚才您有一句话说的很形象，就是这个，它呢有害的物质呢出不去啊，有的物质呢在体内，然后呢有用的物质呢、有益的物质呢又全都流出了啊，又留不住，所以这样呢就造成整个的紊乱。您想，您的身体能好吗？ 对。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就是用药的情况下啊，必须您得循环才行。比如说我们医生给病人用药也好，补充液体也好，这个时候呢必须人要循环，就是药物要充分的利用，而且这个药物的毒性也要被排除出去，而且这个液体必须在体内进行循环。就是您的肾脏功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体内积存的一些液体它能排出体外，对吧？多余的一些液体能排出去，尿量要充足才行。那么肾脏受到损害了以后，我们体内该排泄出去的这些液体是排不出去的，就不要说毒性的物质了啊，该排泄出去的这些液体都排不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些补充的这些液体就进不来，因为你整个的这些无论是血容量也好，或者是组织间液也好，他人需要储存的这个量啊，就是说他有效储存的这个量它是有限的。我们人不可能液体只进不出，对吧？必须得有进有出，这个时候我们生命的这个新陈代谢才能得以延续。那么糖尿病的病人肾脏出了问题以后，这种进来的这个东西，它出不去，对吧？液体也出不去，那么这个有毒的物质也出不去，这个时候整个的代谢就出问题了。您看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有这个下肢的肿吧，对吧？下肢这个脚踝部的肿，甚至是这个小腿肿，有的人甚至大腿肿，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肾功能下降的时候，这个液体是出不去的。液体出不去就先是蓄积在血管里面，血管里面蓄积不下了以后，它就会蓄积到血管的外面，我们叫组织间液嘛啊，各个组织里面这些全部就都是蓄积的一些液体。这个时候听众朋友的症状呢就是肿，对吧？先从脚底下开始这种肿，然后往上啊，有的那个听众朋友都这个腹部啊有这个腹水，那么这个腹部外表呢一压也是有坑啊，有一个很深的这种坑，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肾功能呢已经伤害到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了，所以这个时候整个代谢不能畅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您想象一下，对生命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进行缓解呢？ 这个时候控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已经发生这种情况，血糖就一定要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之内。那么控糖啊，我们讲了有很多的办法啊。那么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这个控糖呢，就是要用补充够足量的这种纤维素，就是要用，不仅仅是要用纤维素，还要补充够足量的这种营养素，比如说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比如说矿物质，都要足量的补充进来。那么除了这些营养素以外，我们单说这个膳食纤维吧，就是这个高纤维的这种食物。那么高纤维的这个食物被糖尿病病人吃进去了以后呢，由于它纤维量比较足嘛，它可以包裹住吃进去的这个脂啊糖啊，它可以缓解它的吸收。那么高纤维的这个食物吃进去了以后，脂的吸收被延迟了，糖的吸收被延迟了，那这个时候听众朋友的这个血糖就很好被控制了。您比如说您吃进去的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纤维素的包裹，它在小肠里面很快进入到血液里面，这个时候血糖就会很快的上升起来。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体内的这个各种营养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无论是锌元素、铬元素、钙元素、镁元素等等啊，硒元素等等，这些元素在缺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胰岛素是不敏感的，胰岛素的利用率是低的，所以这个时候血糖非常非常不好控制。假如我们听众朋友每天能给体内补充到足量的这种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

糖尿病人如果感觉到腰疼、夜尿多、尿发黄、有泡沫哈，实际上这是肾功能有问题了啊。那么也就是说，长期的血糖不稳定、忽高忽低，可能造成呢有并发症产生了。那么因此呢，一定要赶快把血糖控制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在五驾马车当中，控制血糖的五驾马车当中呢，这吃是驾员之马。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富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这个高纤维的食物哈，正好我们现在呢有这个体验活动，如果大家呢想体验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加体验。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除了哈在吃上我们要注意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缓解这样的危险事件的发生呢？ 这个东西就是要控制肾功能的下降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有了这些症状，如果我们再拿到这个肾功的化验单的时候，这个肾功也有改变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控制肾功能的下降就非常非常重要 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血糖控制稳了，它肾功能就一定有好转吗？ 那肯定是对它有帮助的。这个糖尿病病人肾功能的下降，实际跟您血糖控制不好，这个之间关系非常非常密切。所以说，首先就是要控糖。那么控糖啊，赵老师，您刚才谈到的这个体验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他的血糖一直控制不好，他不明白要人为的添加够足量的各种营养素。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添加够了足量的这种营养素和高纤维的这个食物，只要一次。一天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就能被控制得很好。他以前可能无论是用什么办法，血糖都控制得不是非常理想，但是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他的血糖就能非常好的被控制了。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有些朋友在问哈，当然一个是把血糖控制住，另外要不要再吃一些改善肾功能的一些药物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的残花虫草，它对这个肾功能的改善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虫草本身它就是入这个肾经的，而且在冬季的时候啊，补肾非常重要，本身冬季就是补肾的一个时令的一个季节。所以这个时候您既利用了冬季的这么一个季节，然后呢又很好的运用了补肾的这样的一种中药，对吧？比如说名贵的中药残花虫草，它比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虫草它呢作用还要好，尤其是它对于改善我们肾功能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改善您的这个夜尿的频多啊，改善您的这个腰痛，改善您的这个泡沫尿，改善您的这个尿的这个颜色性状的这个不一样，对吧？同时改善您的这个肾功能的这种情况，可能听众朋友用了这个残花虫草用的时间不长，它的这个无论是症状还有这个肾功能的客观指标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这也是一个大的健康管理方案了哈。无论是控糖的啊，这个高纤维的这个物质哈，还是说对于肾功能有改善的这个残花虫草啊，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试啊。另外现在我们正有这个体验活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实际上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所以大家 体验非常重要。而且一天就能，听众朋友就能得到改善的效果。 所以呢，针对自己的情况，如果你想选择的话呢，先体验一下，这样您心里不就更加有数了吗？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啊，打这个体验电话，如果前20名的，那您就真的是赶上了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